地邂逅在冇标题、不知章节的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但是因为妈咪的病，我们都没再提两个人的事。她两天都留在医院陪我，而阿浩除了打电话来问候我之外，她在我由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已经送了花篮来医院。 伯母的病情有些反复，虽然她有醒过，但是意识都是很模糊。医院的味道令我想起以前我撞车，阿雪日夜留在我身边照顾我的日子。想起就觉得是很久的事，所以来到当我们说分手那阵，我们都没想起有个共患难的日子。 云大哥啊，伯母呢啲情况咧，你点睇咧？其实， 你唔好当我系神医啊。 咁你以前有冇医过类似呢种病嘅病人啊？ 实习嘅时候有见过，但系我一毕业已经去咗采药。 其实我可唔可以跟你去一次采药咧？ 好辛苦噶，我起身都唔系啲大醒，山村地方食嘅住嘅都好简陋，你唔好谂到太浪漫。 你好似唔记得我都喺天津嚟㗎喎，而且我落咗嚟咁耐都冇返过去，所以我都想返一次。如果太麻烦就唔好啦，不过化梦啫。 我下个月会入山东，一去就要去两个月，去嗰个地方还要特别租车去，入咗山最少半个月驾车先会返嚟接人。你真係要諗清楚。 得，如果我挨唔够一个月就平我一餐啦， 你再谂下先啦， 俾啲野狗喂啦。 我下个月先去。 哎，咁好倾嘅，我买咗鱼蛋粉啦。 等我搵啲纸铺台先。啊，下边好似有啲报纸。 阿云哥个人咧，做嘢好仔细 嘅。系啊。 点啫？我睇你哋好好倾咁喎。 系佢好倾啫嘛，佢咁多古仔。 啊，阿雪咧？ 哦，阿浩翻咗嚟啊，佢哋入咗去睇伯母，你叫佢出嚟食嘢啦。 唔使啊， 哲啊，女朋友咧系唔让得俾人噶， 但系都唔系争到翻嚟。 听日会翻公司噶啦。 你留喺医院紧要啲、啊。 冇，琴日妈咪已经好咗好多，医生话咧佢对只药有反应，听朝再同佢 check 下心电图。如果唔使做手术嘅话，可能可以搬翻出普通病房。 我嚟又唔系 check 你翻唔翻工。 我唔系咁嘅意思，不过我哋挨咗两个几月，先挨到呢个礼拜日开张。我点都要做埋啲嘢，都算有个交代。 阿雪啊，你会唔会继续留喺度啊？ 但系个 project 都叫做做完噶咯。 寻日啱开完会，佢哋考虑咧就留喺香港两年。你会唔会继续帮我啊？ 我而家答唔到你啊。 你唔即刻拒绝已经好好噶啦。 阿浩啊。 嗯。 而家咧，我只系想我妈咪快啲好翻。 嗯。 其他嘅嘢我都唔想再谂。 啱。我话过等你噶嘛。 我其实好想叫阿浩唔好再等我，但系我知我一咁讲，佢就会问点解。佢唔容易放弃信念嘅人，不过我唔打算喺妈咪嘅病房同任何人讲感情嘅问题。就连阿哲都唔例外。昏嘅时候，妈咪终于醒咗。医生仲话佢可以试下饮一啲稀嘅粥水。如果情况稳定嘅话，听日就可以搬翻出去普通病房休养。我哋终于松一口气。 雪啊！爸母都稳定咗咯，你仲咁牛嘅？唉，帮手食啲嘢啦，唔好嘥洗嘢啦，好吗？ 唔系牛啊，我想瞓觉多过食嘢咋。 唉，总之唔叫咁多外卖俾阿哲佢哋啦。 系啦，啊，而家先醒起，点解呢排咧成日都听你提起嗰个阿云嘅？ 吓，系咩？哦，咁日日睇医生，见佢仲多过见老细。而且佢人呢有好多嘢讲嘅。但係呢又好在你唔问佢佢又唔会讲唔会乱噏呢嗰啲猪噏嗰啲人啊。 嗯。 唔会囉。 你哋系唔系。 我唔想而家讲住啊。 嗯咁即系啦。 我未觉得佢系对我有 feel。同埋我觉得冇必要咁快将某个人同自己定咗系咩关系咁囉。 嗯。我都觉得呢你换咗发型梗係有啲嘢㗎喇。 你放心啦，我都唔想咁快有事。以前呢就话24岁前要快啲嫁咗佢。但係而家都冇乜所谓喇。你又点呀阿哲？ 哎呀我都唔識諗啊。而家最好乜都唔使諗。 咁人哋点呀？ 但係而家唔系禁制噶嘛，禁咗个制就爱啊，咁识咗个制咁就算数啊。 你算唔算系苦尽甘来咧？巴闭到而家咧，有得嚟拣，有得嚟choice。 唔好咁话我啦。 咁如果唔系啊，你喺度等乜嘢？吓？ 我都唔知啊，我真系唔识讲啊。以前就系谂住揾到一个系好嘅就结婚。但而家唔系为结婚啊，咁样谈恋爱嚟做咩啫？ 咧咧咧，所以话我咧就比较先知先觉。反正啊，我之前嘅恋爱已经咁石破天惊、咁震撼啦嘛，你明唔明啊？而家又豁出去咯，又咪有咯，有分结，咁啊冒下险咯，试下咯。 冇咩险啊？ 事成先话俾你听。 你唔系同阿卡嘛？ 乜连你都系咁谂啊？你同阿 Sam 一样嘅。 啊，鬼叫你话大冒险啊！ 起码对我嚟讲就系啦。 恋爱真系好似呼吸咁，其实大家都不过系讲一种感觉，但系就好似冇咗就唔得咁，就好似落霞咁，啱啱先一个人搬出嚟住，就已经踌躇满志，为自己准备好新一次嘅冒险。一次又一次嘅恋爱，似乎我哋都冇意思退出呢个战场。 喂，姐姐仔啊，你真系唔去我屋企啊？阿高士拿咧同阿志等紧日月，啊唔系，即系阿奇云啊，云大哥。 哦，我想翻去陪阿妈咪啊。 陪妈咪定系逃避咧？你系咪惊见到阿志啊？嗯？ 边个系啫？ 照计都系嘅，唔系琴晚都唔使累到我同阿 Sam 啊，等到起晒枕啦。 咩嘢？ 咧？心虚啦，心虚啦！你哋琴晚做咗乜嘢嚟？等我哋啊，仲谂住等你哋买宵夜翻嚟吔噶嘛？点知成四点几先见到你哋怪怪鸡鸡咁样？ 唔系啊，我哋饮醉酒咋？ 弊啦，出事，真系出事！ 我都唔知有咩事。 哇，你唔系啊嘛？你咁大个女，亭亭玉立噶啦 喎！你好离谱啊你！哎呀，你讲咗去边啫？我想陪妈咪，唔系想逃避啲乜嘢，更加唔系怕折啊！我真系觉得好内疚啊！我冇陪妈咪咁多年，我一翻到嚟香港就净系顾住自己，谂都冇谂下佢嘅嘢。好彩啊，妈咪而家冇事咋，如果唔系我一定唔会原谅我自己噶。你谂下，佢啱啱先醒翻，我会唔会仲唔理佢啊？我点可以咁自私噶？ 梗系系 阿哲又好，阿浩又好。如果佢哋系因为呢一段时间而放弃嘅话，咁俾你都唔恨啦。 唉，你真系俾到我又唔屈，我一于左拥右抱做唐朝女皇帝。 你啊，你真系越嚟越乖啦，你啊， 系唔咩？睇过点啦。 呢一生人只有妈咪一个系对我完全付出，唔会计较回报嘅人。但现实系好讽刺嘅，喺变化无常爱情面前，妈咪永远系排第二位嘅。 阿雪， 妈咪，你见点啊？你要唔要饮水啊？ 唔使啦，你翻去瞓啦。 唔要啊，我想陪你啊。 傻女啊，你陪得几耐啊？边个行埋最后一段路，都系剩翻一个人行埋去噶嘛。 医生话你冇嘢噶，你唔好乱谂啦。 唉，妈咪有你呢个女，已经好心足噶啦。就算而家叫我去啊，你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嘛。 你休息下啦， 阿姐会陪你咩？ 我只系想同你一起。 你信妈咪啦，阿姐呢个男仔好重情噶，佢一定会照顾你噶。虽然我睇错咗自己个老公，但系睇人哋嗰个咧，点都叻啲嘅。 你唔好咁讲啦，妈咪，爹哋佢打咗好多次电话翻嚟问你点啊，本来。他连机票都买了，但是我叫他等多两日先，看你的情况怎样才叫他过来。 叫他不要来啦。 妈咪， 我不是生气啊，唉，我从来都不识讲，所以他才不知道，他才会跟第二个女人在一起。起码他都知道自己喜欢一个个身系喺度谂紧啲乜嘢？我哋分开咗都咁多年啦，唔想再见翻面，又系冇嘢讲，又或者 见到面就讲声对唔住，咁冇意思啫。系分开就有得佢分开落去咯。你话俾佢听，有心经已好好噶啦。 妈咪嘅心载住嘅系从来冇讲过俾人听嘅心事，究竟有几多系值得回忆，几多系好似刺一样咁藏喺心入面？已经12点几啦，我等到妈咪瞓着咗，我先离开医院。因为听朝我仲要为香薰店开幕嘅事做埋最后阶段嘅手尾，我一路行一路谂住妈咪头先讲嘅嘢。的确喺生命嘅路上面，有好多阶段都系会自己一个人行。以前我同阿子一齐走过一段，到见到阿豪嗰阵，就好似见到另一个方向嘅路牌一样，自己走咗过去。我望住街灯嘅光，影住我嘅影一路行，然后我见到影后面多咗一种橙黄色嘅光。当我拧转头嗰阵，阿哲就喺架车度行出嚟。 我同阿雪都冇讲过嘢，只因为我哋唔知由边一度讲起，但系我哋一啲都唔介意。我同阿雪系从来唔惊喺静物入边去接触对方。喂， 吓， 我仲以为你瞓咗添。 唔系啊， 听日我会跟阿云上去广州两日。 点解啊？ 正话喺洛霞屋企，咁就听佢讲起去广州嘅故事。咁啱佢又要翻去做嘢喎，咁我咪顺便咁跟佢去睇下啫嘛。你听日要翻工系嘛？ 系啊，点解你可以话唔做份工就唔做嘅？ 系啦，原来系得嘅， 都唔似你平时做嘢嘅。 唔系啊，我以前一直都只系恨喺英国搵个镇仔住下，中意画下画。中意又话图书馆睇下几日书，系先条话要搵多啲钱，所以我先至选择再过呢啲咁嘅日子啫嘛。呢几年我系咁做，系因为我怕挂住你，结果俾人以为我系工作狂，唔觉意仲升埋职。不过都有啲嘢习惯咗嘅时候，就连自己都以为应该咁样嘅选择过日子。但系呢几个月，我发觉原来唔系。既然是不需要的，我就不要了。所以我听阿云说去广州，我想着去了。 那都挺好啊。 你还有什么问？ 问什么？ 为什么你不问我有没有跟第二个女仔去？ 做什么要问？不 问你又啦。 是落下讲的。你笑什么？ 是秘密。 咩秘密啫？ 咁啊，你敢唔敢同我赌两日啊？ 赌乜嘢啊？ 我问你一样嘢先。 问啦。 你记唔记得有一日，我揸呢架车喺你楼下等你嘅时候，你问我乜嘢？ 我问？ 做乜咁紧张啫？ 啊，你夹硬话人哋紧张嘅。 你话如果今日我哋两个系唔识嘅？我在车见到你经过的时候，我会点？会不会追你？你又记不记得我没有立刻答你，你就嬲 啊？你记错，我没有嬲。 我现在可以立刻答你，我一定会。我现在就跟你打到这两日，如果你找不到我正话讲的秘密，那即是上天惩罚我，不让我再追你。如果你找到的，那你就要小心点。敢不敢到？ 我 你要想喎，咁我应唔应该嬲？ 你系都要我答啫嘛。 咁点啊？ 好。 咁就睇下我哋两日后仲可唔可以见到面。 你唔好咁讲嘢啦。 俾啲信心，系你就系你，系我就系我。 好，夏仲哲，你要小心。 好啊，好想说。不过讲明啊，如果阿浩出谋招，就唔计噶啦。 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同十里了远。 阿志话要重新追求我， 我要同阿雪重新开始。 就算世界与星空会变，会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 而家系1:05，47:55之后，我一定会见到你。 谁轻轻叫唤我？满天纷纷爱火，红云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Oh,